各弟姊妹平安 ，Amen。大家唔好記得係嘛？如果你琴晚有嚟嘅時候咧，你仲記得呢一個嘅希臘文字係咪？呢個希臘文字咧講緊 Amen 係點解咧？係講緊平安。咁就算你可能唔係好熟悉呢個希臘文咧，你都一定好熟悉咧個由呢個希臘文翻譯嚟嘅呢一個嘅希伯來文 Shalom 嗰隻字，大家一定熟悉啦，係咪？就講緊平安。仲記得琴晚去提醒我哋嘅 Shalom 呢個平安咧，係講緊我哋同上帝之間嘅和好，人與人之間嘅和好，人與自己嘅和好，同埋與呢一個世界嘅和好。所以幾個嘅層面咧，講緊呢一份嘅真平安，亦都好感恩。上帝俾我哋咧喺平安堂里边咧庆祝37周年嘅呢一个嘅 weekend， 系无论琴晚嘅培灵会啦，系今朝嘅主日嘅崇拜咧，我哋再一次去感恩、感谢、赞颂上帝。亦都好多谢头先咧系赞美组啦，同埋咧系我哋有咁好嘅团契咧，去帮我哋献唱合一嘅心，好有意思嘅诗歌。咁同埋咧佢哋又咁 cute 咁可爱嘅去表达呢一份嘅爱嘅时候，我谂表达爱嘅时候咧，有时候可能都系即系尴尬，唔系好习惯。不过咧，都是需要的，需要去踏出来，需要去付出，因为爱能够帮我们可以建立更加的关系。我记得在教会里面自己都挣扎过很长的时间，是即是在中英文里面那个的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误解出现的。有很多即是很啼笑皆非的一些的误会出现。那些是什么呢？譬如我们有讲的我们说即是请英文同工，咁但係我諗我個樣都唔係好惡啫，係咪？但我哋請英文童工咧，請咗嗰個英文童工係更純嘅嗰個樣，即係純如羔羊咁。咁我哋咧請嘅時候咧，就會有人傳言翻出嚟啦。阿伊洛請呢一個人，你一定係嫌佢好純，所以跟住之後咧，伊洛可以蝦佢。啊，會有啲咁樣嘅誤會出現。有時候咧，會同英文一齊開會嘅時候咧，有時會用地方咧，會覺得唉，點解一定好似我哋係 second class 嘅，我哋會唔係咁好嘅咧咁樣？但其實可能很多嘅係個誤解喺當中，係需要有很多的拆牆。我哋琴晚講有很多需要更好的溝通，我哋去建立我哋嘅橋梁咧，先可以將呢啲嘅誤解可以去攞走。但係有一次去聽一個嘅 conference 裏邊有一個嘅講員，佢嚟自多倫多，佢嘅教會咧比我教會更加大，佢嘅教會咧更加有幾種唔同語言嘅事工，佢哋有廣東話啦，有英文啦，有國語啦咁。咁佢就話咧，當你哋開執事會嘅時候，你估下我哋用咩嘅言語去開會咧？諗下，淨係用邊種言語去開會咧，都已經唔係容易噶啦，係嘛嘅時候嚇。咁佢話，但係佢講咗一個嘅説話，我好深刻嘅印象。佢話我哋用乜嘢嘅言語都唔緊要嘅。佢話我哋係用 language of love， 我哋係用愛嘅言語去溝通去做決定。唔係淨係就住邊個人多哦，佢哋聽唔到中文嘅，於是我哋用英文啦，或者廣東話人多嘅時候，我哋用廣東話啦，用乜嘢嘅語言唔緊要，但係佢話係由愛成為最重要嘅基礎，這個先可以為我哋帶嚟真正嘅合一這個咁樣嘅標準。咁我哋睇嘅經文繼續係昨天一樣嘅以弗所書嘅經文，我哋幫助我哋咧，從保羅嘅身上，從佢嘅教導咧，繼續我哋彼此嘅勉勵。今日我哋先一齐去读咗嘅4章1至7節嘅经文啦，佢讲紧咧，佢话我为主被囚嘅劝你哋，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嘅人相称，呢个都系我哋好熟悉嘅呢节嘅经文。但系第二节，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呢个亦都系头先诗歌里面俾我哋嘅歌词，系咪？里面有提到几个好重要嘅。他说是我们蒙召啦，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蒙召的时候，昨晚的时候我们都讲，你和我为什么要在教会，你和我回来究竟是代表什么，我们是作着上帝的儿女，是回来教会为或者是神的为我们拣选的家，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既然这个是我们的蒙召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就要和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好啦，跟住经文保罗先要提醒，佢话所以我哋要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彼此嘅联络，这个咁多嘅呢啲嘅美德，或者系里边嘅教导，成为咗我哋嘅鼓励。谦虚、温柔、忍耐，望下身边嗰个，望下后边嗰啲，通常坐得你身边嗰啲，你都觉得佢温柔啲嘅。你望远啲嗰啲嘅时候，够唔够嗰种嘅谦虚、温柔、忍耐啊？ 你话我好忍耐噶啦，我哋原来一齐过去操练。不过使徒保罗呢度更加强调嘅，佢话点解要有呢一啲咁样嘅温柔、忍耐、爱心呢？系因为跟住之后达出嚟嘅目的，佢话就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嘅心。原来唔系净系讲紧话我哋一班基督徒蒙召嘅时候，我哋应该就要流露出呢啲嘅美德出嚟。故自然系。不过上帝要透过使徒保罗嘅时候，再一次话点解要有呢啲嘅美德，系更加讲紧有一个更重要嘅目的，系因为我哋要去保持住、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嘅心。冇咗呢啲咁样嘅美德咧，其实我哋系做唔到后边想要去达到嗰个目的嘅。上帝其实好清楚知道我哋，系咪？如果我哋各人都冇咗个谦卑，我哋净系要去坚持自己嗰个做法、自己嗰个谂法嘅时候，我哋只会惹嚟嘅系更多嘅冲突。如果我哋表达嘅时候唔系有一份温柔嘅时候咧，我哋只会惹嚟更多惹火。我哋未必能够可以帮助对方明白我哋嘅观点。我哋只不过可能更容易嘅喺我哋言语同埋态度上边能够成为彼此嘅攻击，所以保罗呢度嘅时候提醒我哋嘅时候，我哋要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嘅心，系必须要活出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而呢啲亦都系耶稣基督亲自成为咗榜样，亲自成为咗我哋学习嘅模式样式，叫我哋可以去活出一个属耶稣基督咁样嘅生命。所以盼望不是只是一首歌，也不是只是一句的金句，而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这个一个家庭的生活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去操练出谦虚、温柔、忍耐、爱心。我记得昨晚Joey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分享的时候都说，其实有教会很重要的。姊妹就分享到，几年前的时候，如果 pandemic 的时候没有教会，其实很不习惯。跟着我是的。我哋其实已经好珍惜教会嘅生活，更加亦都冇办法去逃避教会呢个群体，因为上帝就系拣选我哋喺群体里边去成长。如果冇咗一个群体喺你身边嘅时候咧，其实你话俾人哋听你好有忍耐、好有爱心、好谦卑温柔咧，系好容易嘅。但系当有一个唔同嘅人喺你侧边嘅时候，你就发觉唔系容易啦。讲返远啲啦，讲返我以前读神学院嘅时候呢，我以前读神学院呢係一定要住宿嘅。咁我就入去住宿三年啦，咁坦白讲弟兄仲容易啲去过嘅。姊妹呢，我哋佢姊妹係住楼上㗎，我哋住楼下嘅。我哋间唔中就听到呢上面有啲好大声嘅讲嘢。咁后咪问返第二个讲咩呢，就係个风筒嗰个人用几耐嘅啫。就是那个人冲完凉的时候，那些头发有几多在那个樽嗰个冇清，咁就已经拗一轮噶啦。男嗰啲有时冇乜嘢嘅，就会容易啲，但系亦都有唔同嘅冲突。如果冇嘅时候，觉得冇问题噶，或者佢自己佢都冇问题，因为惯咗屋企人都系咁样生活。但系当有唔同生活、唔同嘅人嘅时候，大家好爱主噶，大家系好谦卑噶，大家系为咗侍奉上帝先至嚟读神学噶，大家系未来嘅传道人嚟噶。So what？人就是人，我们就是罪人。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出现，就告诉我们上帝就要在这个群体里面学习操练什么是温柔，什么是谦虚，什么是忍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信仰，不是自己一个人活出来以为就已经可以做得到这件事。这个是上帝为我们拣选。你今天不需要住宿这里，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群体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必然会去遇见这些的不同。会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你记得我们昨天讲一个比喻吗？我们是要做沙律煲，吃沙律，而不是做 melting pot。 我们不是需要个个都融成为一样的，我们可以保持住那个菜就是还菜，那个番茄还番茄，那个粟米还粟米，但是经过了那个 dressing 的时候可以成为一，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大家的不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一。而保罗呢度再一次嘅话俾我哋听，点样可以继续保持成为一，系必然我哋需要有谦虚、温柔、忍耐、爱心。所以每一日我哋不如照下块镜啦，朝头早照一次，夜晚照一次，唔系净系梳头，去睇下自己有冇保持嗰份嘅温柔、忍耐、爱心、谦虚。每一日佢去操练嘅时候， 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去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处耶稣基督。所以经文就讲，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住这一份的合一。我很喜欢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他说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completely 喎，这样才拿命喎。即是你完全地可以呢去表达那份的谦卑，有那份的温柔忍耐。用回同昨晚我讲过，我们有1000万个的理由觉得对方是错的，我可以不接纳对方。亦都会觉得1000万个理由会觉得呢我的看法一定比他好。但是只有一个理由，我们需要放低自己，是因为见到耶稣基督。是因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放低，我们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跟着经文呢用了很多的一字，4:4-7的时候，一起读好吗？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梦照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的一字，英文也都会说就是 7 ones， 就容易一点记着，有7次的一字不断地去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保罗一直强调告诉你们，我们要合一。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身体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这个身体，圣灵也只有一个，我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都是讲因为信仰的时候可以叫我们合一。所以跟昨天讲的信息其实都一致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为什么可以不是各自己见，为什么可以合一，是因为他们望住耶稣基督而已。如果你和我不是望住耶稣基督的话，就算你身边最亲的人，你都会觉得不可以跟他一定是合一的。现代人我们不是讲合一的字， 你是不是可以升得到啊？跟他你说升他两巴就得，就跟他不是很升得到的。所以不是讲我们的 feel， 不是讲我们哇好自然你升不升得到，是讲我们望到基督。我们因着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低自己，因为是同信同一位的基督，我们是同一个的信仰，同信一位主，我们一提去领受那个的洗礼，是一个这样的信仰。所以因为这个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一。求神帮助我们，使徒保罗那些劝勉我们怎样可以去将到这个一可以保持下来。我又觉得上帝其实是很真诚的，很真实的。因为他讲的这条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要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为一的心。合一呢其实是谁赐的？合一是谁赐的？是圣灵所赐的。那我说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讲的其实不是你和我主动可以做到合一的。我们是按着顺着圣灵可以去带来合一。同埋呢，上帝已经赐了合一，是叫你和我不要搞乱当的。你和我要好好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的时候，是叫我们保持住圣灵所已经赐了给我们的合一。所以又不要觉得说我们很难的，教会是应该不合一的，教会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多嫌隙、很多冲突的。你和我不是讲同一个信仰，如果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你和我是应该可以合一，因为圣灵已经赐了的。不过是你和我不肯合一而已。是你和我只是觉得自己的我很大，我们不想放低自己，不想我们去表达这份温柔，不觉得对方要去比我好，不应该我要去顺服对方，所以我摆不低。但是不要说那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上帝已经赐了给我们这个合一。但上帝都告诉我们，不是你和我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合一的。我们要靠着上帝，要去保持着这份合一，要靠着圣灵帮我们可以去慢慢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的和谐的一个的替造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去做一个我们以为很想去成为一个呢保持和好或者是和平的一个的 dreamer。 我们是要去成为一个 peacemaker， 我们是要真的可以学习去成为一个替造和平的人。神帮助我们谦虚温柔忍耐。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先讲过读神学嘛，最初读神学的时候入到去住宿啦。我记得那时候其中我有很多个科目很喜欢修读的，但其中一个科目我不太喜欢的，咁嗰个科目咧系叫做合唱，咁我唔系因为我唔中意唱歌，不过咧佢俾个学分太少啊，即系我哋知道有啲神学生，我哋知道咧，即系你用咗咁多时间，你梗系要收翻嗰个 credit， 要收翻咁多噶嘛。嗰、那个学分咧，我哋每期即系每个礼拜都要上堂啦，每一季咧，我哋上整个学期咧，我哋嘅合唱嘅学分系0.5分，你谂下几孤寒咧？即系我哋收4年咧，先至得嗰嘅即系2分嘅时候，即系0.5分，我哋要收，但系一定要收嘅。咁识弹琴嗰啲人又叻啲，但系佢哋学埋弹琴咧就有一个学分。不过我又唔识弹琴，我又冇学弹琴，所以净系合唱。但喺合唱嘅过程咧，学到好多嘢。合唱我仲好记得，到今时今日我仲记得嗰个老师同我哋讲，佢话合唱咧唔系净系好似咧你唱卡拉 OK 咁。合唱嘅时候咧，唔好谂住你独唱嘅时候咧，你可以咧点样可以按住嗰个琴同你一齐去夹嘅时候咧，你可以嗰啲音啊节奏咧可以好唔同表达都得。个合唱唔得噶，合唱你一唔跟嘅节奏咧就乱噶啦。合唱嘅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嗰个嘅歌声好有特色嘅时候咧，你嗰啲就叫特声，嗰啲唔系叫独唱。所以佢话咧，你以为你自己越表现得好嘅时候咧，你喺合唱嘅时候你就越收埋自己，你越谦卑。你越听到人哋唱嘅啲乜，你先至自己唔会走音，你先知道点样融合呢个合唱。我谂对于我哋一班神学生嚟讲，对于我嚟讲一个好好嘅一个提醒，唔系净系学紧唱歌，系学紧做人，系学紧点样做一个基督徒，系学紧点样做一个领袖，学紧点样去做一个侍奉上帝嘅人。你同我都一样，我哋上帝拣选我哋，唔系叫我哋个个走嚟 solo 独唱。我昨晚已经讲了，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上帝是一个喜欢大合唱的上帝，多过喜欢独唱的上帝。上帝拣选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是要我们学习怎样可以在当中谦卑，怎样去体会能够彼此合一，去见证上帝，荣耀上帝。我相信这一首的诗歌或者这个祷文大家都熟悉，虽然近代一些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呢一篇的祷文呢其实并非是圣法兰西斯写的，只不过是后期的人呢在他一个圣法兰西斯的相片后面的时候呢又写了这首的诗歌。那而且这首诗歌呢也都很能够反映到法兰西斯他的一生。他的一生的时候也都面对了很多的战争，很多不同的迫害，很多人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就说他一生的时候都去成为一个和平的替造者。所以在他的诗歌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让我们少为自己求，让我们小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小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小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我相信这个也是很配合上帝透过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能够的提醒。我们活出在一个艰难不容易的处境里面，可以活出爱，活出谦虚，活出恩柔温柔，以至可以保持住这一份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跟着经文还有讲的，我们请大家读埋4:11-13，好吗？一起读啊，唔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数上群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当然合一的时候，跟住之后他说，咁又真系一咩？系啊，一嘅里面其实又分开好多唔同嘅。他说所以所赐俾佢哋有唔同嘅恩赐，不过系一位圣灵所赐嘅，有唔同嘅恩赐，有使徒嘅咧，有先知咧，有传福音嘅，有牧师同埋教师，有唔同嘅 我哋一齐嘅配搭啊！正如我哋今日崇拜都系，我哋有领司嘅，有主席嘅，我哋有负责 A.V. 嘅，我哋有唔同嘅负责嘅人，系有按住佢嘅恩赐，能够彼此嘅配搭。但系个人唔同嘅时候，点可以仍然成为一啊？就系投翻翻去头先讲嘅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彼此联络，以去保持住嗰份嘅一，我哋就唔会误用咗上帝俾我哋各人嘅恩赐。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好自己突出那种的恩赐，也都会去轻看别人的恩赐，也都会觉得自己受重视多些，不需要别人的参与。但是当能够彼此都是一的时候，我谦卑下来，我们就会去欣赏不同人的性格，不同人的取向，不同人的恩赐，都是能够可以彼此配搭。他说叫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有时常都讲笑，如果不是各人发挥你的恩赐，但是又可以彼此谦卑的话，是叫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同归于尽多些。事实上我们都见到不少的群体，不少的教会是大家揽炒同归于尽多过同归于一的，都是很努力的去用他自己的恩赐，用他自己的看法去侍奉，但是彼此的争拗，是彼此的攻击，是彼此对对方的不接纳。但这里讲的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恩赐，各人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回来合一的时候，我们是叫能够叫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去看一个 video， 是不是可以帮我播这个 video？ 麻烦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 Sorry 有没有试过人换胎、啊、你换胎换多久、啊、即我们换胎换这么久，即可能即动一些几个字啦，半个钟头啦，即慢慢在那里换个胎。哇，刚才他们换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跑车入到去的时候，有个收费站成扎人好像蚁咁走埋去啊！各人发挥不同的恩赐，有些是转个螺丝，有些是换个胎，有些是入油，有些是买其他的东西。但是几快脆，这个 是他们现在最快的纪录啊！只不过是几秒的时候可以去换完那个胎，跟着之后就出回去比赛。有时候就是这个比赛就是几秒，就是差几秒就已经赢了。你想想，如果刚才那些呢，即係稍有兩三個唔係合作嘅時候，或者覺得自己係重要啲人，你嗰啲重要啲做唔做得到啊？跑跑下就甩碌啦，跑跑下個螺絲飛咗出嚟啦，跟住點算啊？所以你會發覺係大家可以同感一靈嘅，可以係同一合一嘅時候咧，原來可以發揮出嚟嗰個係幾大嘅作用。如果一個世人都能夠做得到嘅，點解我哋呢班屬耶穌基督嘅人做唔到？为什么我们明明已经有圣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的人，我们做不到？人可以去为了他一份工，或者为了那个他们赢 的时候可以去做得这么好的时候，为什么你和我在教会里面做不到？如果人可以为了车队可以去摆上去这么多的可以摆低的时候，为什么你和我为了上帝不可以摆低自己？没理由啊。让我们能够可以去经历上帝而来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谦卑自己，按住上帝你给你不同的恩赐，能够发挥起来，可以去建立上帝。刚才也都讲紧话叫众人的时候同归于一，更加要去满有基督长成的新娘。其中一样东西讲紧我们要去看合一，同埋都有另外一个的窍门秘诀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叫我们谦卑下来，怎样去看到耶稣基督呢？就是原来让我们虽然是发挥不同的恩赐，但是让人是见到耶稣基督，而不是见到我们自己。发挥恩赐，但是让人在你的身上见到耶稣基督，而不是见到你自己。三人姊妹呢是前我教会的一位的姊妹，她是音乐博士。 咁佢幫我哋做指揮啦，幫我哋咧去教好多嘅音樂啦咁嚇。我哋咧佢而家去咗第一間教會裏面去牧會啦，亦都係咧喺神學院裏面去教書啦。我記得佢有一次佢同我哋分享，佢話咧因為佢係嗰啲風琴嘅演奏家，咁佢話咧你知唔知道我哋演奏家裏邊咧，佢話好多時候揭譜揭唔切噶嘛。或者同埋都好似唔係揭唔切啦，即係佢哋已經摸打手咁樣噶啦。但係佢話即係你咁樣揭唔好睇。佢話咧，原來佢哋演出嘅時候咧，會有一個人咧幫我哋揭譜嘅。但係佢話咧，嗰個人點樣先為之成功咧？就係佢成場嘅演奏會嘅時候咧，你唔覺呢個人存在嘅時候，呢個人就係成功。如果呢個人咧喺度行來行去，個頭又突下出嚟，而家喺度揭嗰啲揭譜揭到好大聲嘅話，亂亂盡盡咧，你知道呢個人就係失敗。他说呢称呼这个人呢他们行内的俗语称呼这个人叫做 ghost, 鬼啊。即是别人是见不到他的隐藏的。跟着我想想其实我们不就应该做这个角色咯。我们侍奉上帝我们用不同的恩赐不是要人见到我们嘛。我们要人的是见到上帝嘛。我们就是要去将到上帝他得到荣耀上帝要去完成的能够去完成。去经历。上帝的大能要体会荣耀上帝的生命但你和我可以隐藏起来让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当中是见到耶稣基督最后四章十五十六节我请大家一起读这两节麻烦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呢度保罗都再一次嘅去翻到好似原本讲嘅时候，讲紧原来爱系好重要嘅一切嘅基础，同埋嗰个重心，我哋先可以学习谦卑，同埋可以合一。其实保罗喺另外嘅书信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咧，亦都讲咗嘅。我哋好熟悉嘅呢段嘅经文系咪？跟住后面咁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等等嘅经文。但前面那两节他有讲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你响的鸣的锣响的币一样。我们都记得这段经文。但是还记得第十二章讲什么的讲不多前书第十二章讲什么的我们记得十三章第十二章讲什么的讲恩赐。各人的不同的恩赐。跟着之后去到十三章的时候讲爱。可能我哋就誤會咗啦，因為保羅講嘅話，我而家將最大嘅恩賜話俾你聽啊嘛。於是好似去到第十三章，我哋就以為第十三章裏面講嘅愛心係恩賜，唔係。如果愛心只不過係恩賜之一嘅時候，第十二章保羅已經講咗噶啦，冇一個人咧係冇一個教會裏邊係所有人都係同一個恩賜嘅。啱唔啱啊？一個講方言，一個係治病嘅，一個係幫助人嘅，一個係先知嘅教師，冇一個群體係所有人都係同一個恩賜噶嘛。如果愛心都只不過係恩賜之一嘅話咧，即係話你有愛心冇問題，不過對唔住我冇。所以你有愛心嘅時候咧，咁你咪發揮上帝俾你愛心嘅恩賜咯。但係對唔住我冇，我講嘢係咁直噶啦。你有冇聽過呢啲説話喺教會成日都出現咧？但係保羅話唔係啊，對唔住你誤會咗啦。呢度讲紧嘅爱心唔系恩赐之一，呢度系讲紧第十二章里边所有嘅恩赐之后，保罗话所有嘅恩赐都要用爱心成为基础，否则你嘅恩赐只不过成为咗鸣个锣响个币一样，系咁嘅意思。所以爱心并唔系恩赐，所以你同埋我冇得拣嘅。你可以有不同嘅恩赐，但系所有嘅恩赐都要用爱心嚟表达，所有嘅恩赐都系用爱心嚟做出发点。所有的恩赐都是用爱心以致可以叫我们成为一去建立上帝的家。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能够可以不同的肢体能够可以合一凭着爱的时候去经历上帝。以致我们用不同的恩赐可以合奏神曲去荣耀上帝自己。有些我跳了。盼望这个不会是我们平安堂的图画甚至也不是我们所有在温哥华里面的所有的教会的图画不是要我们在羊与羊之间不断的争拗或者是叫教会去分裂而是我们去保持住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我们的见解但让我们呢能够可以去接受彼此的不同 呢度可能咧，我只不过系讲一个嘅我自己好喜欢用嘅一个比喻。好多时候我哋明白两极嘅，系咪啊？即系两极唔同嘅时候，好难去埋到攣嘅。不过我就会中意，既然中国人啊嘛，我哋由两极咧会变成太极。这个亦都唔系耍紧嗰啲，亦都唔系讲紧道教嗰啲。讲紧嘅意思系咩咧？其实咧，好似你睇中医咁啊，睇中医话俾你听咧。即係中醫和同你講陰陽，我哋要去和合啊嘛，係嘛？我哋要去好嘅調和啊嘛。要講緊原來兩極咧，唔一定係講緊兩極嘅，兩極其實可以講緊唔同嘅睇法，我哋可以互相嘅補充。只要我哋能夠有謙卑，只要我哋能夠睇重有愛同埋合一嘅時候，我哋能夠可以彼此嘅寬容。最尾嘅時候咧，亦都好想咧，去用呢本書咧，可以嘅一個嘅教導咧，俾我哋彼此嘅鼓勵。呢本書咧係好中意睇呢本書，其實好細嘅一本嘅小書嚟嘅啫。Church Wide Border 係都翻譯咗做中文嘅，何必上教會 ？Philip Yancey 呢一個作者咧，佢就講啦，佢話其實佢喺教會裏邊咧都學習咗好多乜嘢係教會嘅群體嘅生活。佢最後尾咧就去總結，佢話我哋應該有四個望，翻到去教會嘅時候要去望。第一，佢話第一個望係望咩咧？俾大家睇啦。佢話第一個望咧，我哋咧要去望上面，翻到嚟教會嘅時候，望上面望啲乜嘢？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回到来教会的时候就会望人的。望下他在讲道的人，望下领师的人，这样看看他带成怎样。他说好像我们就成为了观众，但是他说其实在整个崇拜里面只有一个观众而已，是上帝。你和我都是表演的人，我们敬拜上帝的人。所以他说我们要望的是望上面，只有上帝是唯一的观众。第二个他回到来教会的时候就是望周围了，望下周围。咁佢话望周围啲咩嘢咧？佢话梗系望下周围边个同我同声同气啱经嘅，我咪坐喺佢隔篱咯。啊，同我一齐侍奉我，我梗要揾啲咁样嘅人啦，系咪？入唔入去嗰个团契，梗系我睇下啱经我先入去咯。所以佢好自然噶，佢话会咁样嘅人。但系佢话慢慢上帝教导佢，佢话唔系啊，你咁系叫自私，咁样叫自我。佢话上帝嘅教会就系有唔同嘅人，就系、是、发觉当你同唔同嘅人相处嘅时候咧，你先至识得去慢慢嘅去被更新。你自己可以谦卑落嚟，所以佢话我要去望周围，我哋要唔系净系揾自己喜欢嘅人同佢哋相处，同其他人嘅相处。好啦，第三个咧，第三个佢话佢要去望出面，望出面。William Temple 咧呢一个嘅主教咧，佢讲得好好啊。佢话咧教会咧系唯一一个嘅机构一个组织咧，系为咗非会员而存在嘅，呢个都好有趣。因为嗰啲咩咩会啊嗰啲嘅时候咧，梗系要去。要去會員有個福利噶嘛 ，benefit 噶嘛，係咪？為咗會員噶嘛。但係佢話教會唔係啊，教會一齊聚集嘅時候就唔係淨係為咗我哋呢班會友噶嘛，係為咗傳福音俾未信嘅朋友噶嘛。所以佢話我哋要去望出邊啊，我哋唔係淨係自己唯一為自己去享受啊，我哋去做上帝要我哋去做嘅使命。最後尾嘅時候咧，佢仲有係我可以用埋呢個嘅比喻。另外一個嘅報道家咧叫做包洛咧。他就用一个比喻去讲紧教会，睇下似唔似你哋教会咯。佢话教会嘅本质系咩咧？佢话教会嘅本质咧就系像一堆嘅肥料，即系讲得文雅啲就叫做米田共，讲得唔文雅啲嘅就系一撇屎。咁你望下闻唔闻到隔篱嗰个？咁佢话原来我哋都系嗰撇嘢嚟嘅啫。佢话呢个系教会嘅本质。他说如果你成堆东西在这里，只不过就是在发臭而已。但是他说当这一堆的肥料拿出去去成为田地耕种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地去祝福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是吧？所以不是只是我们三门门在这里，而是我们能够可以去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祝福。最后尾 Philip Yancey 他就说，入到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望里面，要去体会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恩典。他说当你见到上帝在你和我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向其他人施恩典。因为知道自己都是不配，自己都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可不可以啊，当你每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你就记得要望哪里先啊？望上面，跟着呢望周围，跟着呢望出面，还有望里面。盼望这四个望呢都可以继续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 以至到最后尾嘅时候，让我哋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大合奏去荣耀上帝。最后尾亦都系呢本书，呢本书佢都有咁讲，佢话上帝咧 take 一个 risk， 呢一个嘅冒险就系上帝冇拣选天使，又唔系拣选咧云柱火柱去叫人见到上帝嘅同在，佢系拣选咗你同埋我教会，包括平安堂，并非系因为你同埋我系完美。更加亦都唔系讲紧，无论系平安堂，亦或我自己侍奉嘅本来俾做恩堂，都一定有好多嘅瑕疵，有好多嘅唔完美。但系上帝佢系拣选一个咁样嘅教会，能够可以成为荣耀上帝，可以建立呢个世界，可以将福音传开嘅教会。所以无论系过往嘅37年，亦或系嚟紧每一个月份、每一个年份，你都有份能够成为教会呢个家嘅一份子。去荣耀上帝，建立这个世界，有一直祈祷。主，我们多谢你的恩典，你有自己的看顾，你的拣选，叫我们成为属神你的人，又叫我们能够学习去学像你，以致我们谦卑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耶和华的心。主，你知道我们是无能的，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都知道我们是很多时候都不懂得去成为一个和平的替造者，但求你给我们谦卑下来，给我们学习在这个群体，特别是你为我们拣选这个平安堂这个家去成为我们一份子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磨合，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活出一个属神你的心意，要叫这个教会是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又叫我们能够每一次回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着那四个望，能够帮我们继续成长下去。主，我们多谢你的恩典，多谢你的看顾，求你继续过去带领住和祝福来紧每一年，甚至乎来紧再37年的平安堂，继续成为荣耀你的教会。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门。